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尝尝地道的老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侯宝林没念过书，但他将相声里那些糟粕修理了、净化了，使得相声真正成了语言的艺术，被称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今天我们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就从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侯宝林童年的记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洪九。相声大师侯宝林总说自己没上过学，没念过书，其实认真算起来，他还是念了三个月的书。在自传中他是这样讲述的，先说我上学的事儿，我童年时穷的那样，但是我居然也进了几天学堂。我在偶牙胡同住的时候，那年春天，不知是谁发了善心，当时的市立第27小学，就是今天厂桥小学的地方，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他们挨门挨户地问有没有失学的孩子可以插班上学，从一年级学起编个免费班。我们几个穷孩子就报了名，我只念了三个月，放暑假后呢，免费班取消了，我又失学了。听完了侯宝林对学堂的记忆，我们来听他和搭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三棒鼓》。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哎，地方大人多， 哪样都是多的， 是吗？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还是的。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哦，让谁还照相去？ 就是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啊，是啊。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啊，乐器啊， 哎， 那可多得很。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是啊， 你说什么吧？ 我知道什么呀？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哦， 分多少样？ 艺术的形式啊， 啊， 那有多少种啊？ 是吗？ 嗯， 你就说一个戏，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怎么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哦，破片， 短一块啊。 嗯，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嗯，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哦，换去。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嗯， 这正说着呢，就听嘣嘣嘣。 嗯，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这。老太太这个气大了，又给送了一毛钱。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好嘛，正赶上。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嗯，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哦，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嗯，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吓出毛病来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百细毛虎不实下脚中间透壁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鬼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角。侯宝林是个苦孩子，四岁时呢被人带到天津，被一位姓侯的厨师收养。侯姓人家的生活也很清苦，少年时代侯宝林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有时要靠捡煤糊维持生活，但是乐观的侯宝林却依然能够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寻乐趣。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中，他这样写道：我记不得那时是几岁，但我记得我开始帮着家里过日子了，北京话就叫捡煤糊，当然我也捡些别的破烂，像麻绳等。那时不讲捡烂纸，捡烂纸是单一行，在天津啊，捡纸叫做拾破烂、拾毛篮，北京叫做捡勾货的。什么叫捡勾货的？就是这种人手里拿着大竹扫帚上的竹条，把它弯过来，头上绑上一根针，身子后边再背个筐。我那时岁数不大，就帮着家里捡煤糊，正好那时辅仁大学盖房，整筐整筐的渣土往外抬，福寿里中间即现在的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地方正好是一个大坑，渣土就倒到坑里边。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啊，就整天在那些脏土碎砖堆里头捡钉子铁皮，偶然捡到一些铜丝就高兴得不得了，要是捡到一个水龙头那更是发大财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有了一种新的童年游戏，那就是弹球，弹玻璃球。那玩法虽然很脏，老蹲在地上玩，但是他的方法和道理却和今天打台球一样，我对他是有兴趣的。 是谁在不停地张望，等待下课把世界叫醒，背着书包啪嗒啪嗒去玩耍。玻璃弹珠在叮叮当，上树下河，天黑得太快，听到爸爸妈妈叫你回家。你记得吗？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就算刮风下雨都不怕，就怕爸爸妈妈叫我回家。快乐却像秋天的花儿越来越少了，你怎么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就算刮风下雨都不怕，就怕爸爸妈妈叫我回家。一二三四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大概还记得被称为神童天才的小蘑菇常宝坤，他幼年学艺，从小就聪明伶俐，招人喜爱，15岁就红遍了天津。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小蘑菇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21年4月，常宝坤出生在张家口，刚满6岁，他就手提装水的破铁桶，冒着寒风跟着父亲常连安化锅卖艺。围观的人们身穿棉衣揣着手，可是他却光着小脊梁表演翻膀子，两手攥紧一根小棍，从前胸硬掰到后背。年迈的老大娘看着孩子心疼，质问常连安说：这孩子可怜的，不是你亲孩子吧？还不等父亲回答，常宝坤就翘起大拇指说：这是我的亲爸爸，没错。围观的人们都被这个神气活现的小不点逗乐了。接着爷儿俩再说上一小段相声。那时候常宝坤口齿清脆，童声洪亮，特别惹人喜欢，久而久之人们渐渐熟悉了这父子俩。由于张家口盛产蘑菇，人们便将小蘑菇这个爱称送给了常宝坤。小蘑菇这个艺名不胫而走之后，常家另外几个兄弟也就相继有了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的艺名。非常可惜啊，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找到常连安、常宝坤清晰的相声录音。下面我们来听一段三蘑菇常宝霆与搭档白全福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你要真能学，咱俩学学。 可以啊， 我们学一回什么呀？ 啊， 过去卖旧衣服的 啊， 也就是卖故意的 啊，旧衣服。 学一学对口故意 啊。 我为什么跟你要学对口故意 啊？ 这种故意比较难学，两个人一人一句，现抓现编词儿。 嗯， 你看过去咱们北京，就在天桥那一带， 哎， 卖故意的很多，那些旧衣服， 嗯， 单夹皮棉纱全有， 嗯， 那吆喝都死词儿。 是啊， 冬天他要拿过这件皮袄来，一吆喝能把这件皮袄给吆喝活了。 是啊， 旁边有个小伙计 啊， 那儿喊不错，这个调 你来了， 不错。 哎， 我这吆喝，你去那小伙计， 这我行， 你看是 不错， 这么吆喝的。 你来了。 这一件在那皮袄哎，原来蛋儿的 哎不错， 起的油儿黑呀，裤缎的面儿的 哎不错， 瞧完了面儿翻过来，你看看筒子吧 哎不错， 这个皮子是九道弯儿，压菜锅螺丝转的 哎不错， 不管多冷的天，

这笔账五啊，算你一账四，少他吃马的少喝钱的吧？啊，您给两块八， 是 喝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才两毛钱一尺。嗯，那让你的想，你喝一喝那有本没本的，有砖的没有砖的。 啊， 哪位先生说？啊，这不两块八。啊，给我包上吧， 包上， 给我裹上吧， 裹上， 两块八毛预备好了，摘这的要卖的还不卖他， 不卖， 怎么回的事儿？饿了白的上芝麻还要让他， 对， 这不两块八，上去两毛，你给两块六， 好的， 再去两毛，啊，你给两块四， 别让了， 我让两毛，我去两毛， 赔了。 是赔了， 怎么了？ 鞋开战了， 我让你跺脚了， 两块， 两块钱， 谁要？ 哎， 拿走， 对。 哎，快答应！ 我说你怎么意思？这是，我说你别卖了，你把这布头卖出去，我得惊吓了。 两块大洋打破了吧？ 啊， 你给一块九，啊，你给一块八，那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再要说不要，给一块四了吧？ 哎， 我这不一块四，你还是不要？我说账不分了，去无分了，一块三，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三，你还是不要？我喊了喊了吧？我糟了糟了吧，是那赔了板的免了零，取了烧的还得让他。 对， 那这不一块三，我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小文， 这不一块一，我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多少钱？ 哟，白拿走了这个。 白卖了。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16岁的时候，小蘑菇开始和赵佩茹搭档合作。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啊，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一个乞丐在商店门前敲着牛棒子鼓唱鼠来宝。小蘑菇停住了脚步，聚精会神地听着人家唱，听完了还把这个唱鼠来宝的让到家里一起吃饭，说要交个朋友，并约好时间请人家每天到家来即兴唱上几段鼠来宝。后来小蘑菇编了段相声，名叫改良鼠来宝。下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段非常珍贵的录音。 佩茹，我们这蘑菇你伺候众位可真不少年了 啊，在众位家前有个人缘， 你这真是接年的兔儿爷。 怎么讲呢？ 老陈人了。 这什么俏皮话？ 您这真是王母娘娘骂寿星， 这句是 老宝贝儿了， 不像话。 您这讲究什么呢？ 说学逗唱。 就您还唱？就您这个痔疮的嗓子还能唱吗？ 有嗓子里头长痔疮吗？ 您要一唱，那真是野猫馅的饺子。 这又怎么讲呢？ 兔崽子味儿。 你这都哪儿学来的？ 您 这唱我不过是小唱 啊。小啊，我说一样恐怕您唱不了啊。 什么呢？ 就是鼠来宝。 你要说京腔大戏，那我唱不了。鼠来宝没什么， 没什么。鼠来宝，鼠来宝，这次来宝准比哪次全都好。鼠来宝真有根儿，这回完全是新词儿。 哦，你说你能找词儿啊？ 哎， 我也能现抓两句呀、啊， 行吗？ 我要能数上句呢， 我就有下句。 你先打起板来，咱们数一套， 听听这点儿对不对？ 嗯。 怎么样？ 是那要饭的那点儿。 你先数。 这个打竹板声音小，咱们俩人数来宝。 那个数来宝也不错，为是请是朱君乐， 喜为神，乐为先，健康身体要延年。 这个喜跟乐是在七情，喜字本是头一名， 最好还是喜跟笑，劝诸位不要忍嗜好。 那个抽大烟是长寿高，没钱抽他活受够， 劝您别把白面吸，损伤金钱人寿去。 那个劝诸君不要嫖，还是那结发妻子乐逍遥。 劝诸位别耍钱，没有事听听话匣子盘。 话匣子盘是真不赖，那个音声最好是百代。 劝诸位不要赌，最好的消遣去跳舞。 那个跳舞场真热闹，进门先得买舞票。 有舞女好容颜，一个一个似雕。 貂蝉， 那个穿旗袍是短袖，上下全肥腰很瘦， 高底鞋有后跟，前仰后合各脚心， 那个短裤衩为透风，空气流通讲卫生， 描眉水指甲油，脑袋烫的飞机头， 那个飞机头真可笑，就是没有高射炮， 跳完舞新欢唱，回到家里打麻将， 那个打麻将是先打庄，东西南北分四方， 打麻将真特别，里边有带花元宝财神爷， 那个我拿东风我先装，一抓牌三轮一跳14张， 十四张不能错，我手起四喜三元清一色， 那个清一色是那可观的，杠上开花加一番， 加一番加一番，我一打色儿9×5=14，整留三， 整留三了，一抓牌是立起来，红中白脸仨发财， 财到好眼瞪圆，没留神炸胡也枉然， 那个炸了胡你修急躁，众位先生把你笑， 哪位笑都有福，我的名字赵佩如， 赵佩如可真不赖，是每月准赚几十块， 几十块将够本儿。你的爸爸大烟滚儿， 那个大烟滚儿，大烟滚儿，你媳妇的外号自来水儿， 叫伙计别取笑，你的爸爸本姓赵， 你这话我气不出，你的爷爷小蘑菇， 你呀别挨骂。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常宝坤、赵佩如合说的相声《改良鼠来宝》。也许您会好奇啊，不是说小蘑菇声音清脆洪亮吗？怎么如此沙哑呢？这全是由于他勤奋刻苦。那时候啊，他除了整天忙碌着赶场演出外，还抓紧一切时间钻研业务。一大早起来，他就冲着墙背诵贯口活，练吐词咬字。睡觉前他叨咕着台词儿，走路时也想着台词儿，坐电车的时候他也背词儿，不知有多少次坐过了站。有时候他吃着饭突然就停下来，一副凝神思索的样子，甚至连筷子掉到桌子上还不知道。妈妈总是心疼地说，宝坤啊，先吃饭别背词儿了。就这样，由于过度的劳累又不懂科学的发声方法，他的声音渐渐沙哑了。1951年4月23号，常宝坤在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请来常宝坤的弟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蘑菇牺牲的经过。当年小蘑菇殉国牺牲后，相声界的同行无不以他为荣，有人感慨地说，咱行里也出英雄了。那么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郑丽以及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共同唱响这首英雄赞歌。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风也滚滚长